好，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曼宁。我们来先说一下天气哈。今天呢天气是比较晴朗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太阳很好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八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四摄氏度，空气质量微凉。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没错， 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是3月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啊。在今天的青年头条号中呢，我们将来聊一聊和女性有关的事儿。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公众号哈，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啊！你们关注了，小编就有工资哦。 小编也有工资， 对。 然后今天还会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就是、 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什么猝不及防被萌到的时刻？ 猝不及防被萌到的时刻。然后有，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因为有看到了这个有网友跟我们的分享，今天跟大家也带到了我们的节目里，就是特别逗，说这个高三的晚自习呀、说俩同学。这个可能是因为你今天考的分比我多，给打起来了，然后这个把后边桌子都给掀翻了。结果后桌那同学呢是体育生，身体好啊，有劲儿啊，对吧？哎呦，当时全班寂静啊，就 发脾气了，要 沉默了3秒之后，就那个可能是处于劣势的那个同学萌萌的说了一句：“哎呀妈，吓死宝宝了。” 青年说。继续说， 哎呀妈，吓死宝宝了。刚就是大家脑补一下那个场景，是不是有点这萌萌哒的感觉？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年头条哈。首先第一条啊，今天是38妇女节啊。哎，其实我过的是昨天了，是女神节。 女神节， 强行给自己加一下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女性哈，尤其是女青年们的职场状况。有报告就显示哈，目前女性的整体收入呢比男性低了22%，管理层女性呢依然是缺失严重。这项结果呢来自智联招聘。 哦，智联招聘的一个数据啊。然后另外报告还显示呢，平均而言，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比男性高15%，而投入工作的时间比男性少9%。 这怎么不对等呢？那还有6%干嘛去了？怎么回事？ 照顾孩子啊，什么买菜呀、对吧？而且也有点自己的这个小爱好，健健身什么的，对吧？然后还有35.9%的女性将上下班方便作为了选择工作的首要考虑因素，这无形当中呢，就放弃了更大范围的工作机会的选择。然后另外，现在还是有大部分的职场女性因为婚育而被动的失去了一些升职的机会。 那么从这个收入上来看呢，女性每个月的平均收入为6589元，男性为8006元。其中呢，这个在职业起步阶段的女性和男性的基本可以获得相同的待遇，但随着这个男性啊跻身管理岗位啊，薪水也就不断提升了，但更多的女性呢是依然停留在基础岗位，那么这个男女收入的落差呢就显现出来了。 我觉得跟大家聊到这儿之后呢，还是觉得女性朋友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像比如说身边的，比如说我们的妈妈啊，这个可能是最典型的代表。我觉得在这个节日当中也祝他们啊节日快乐，辛苦了， 节日快乐， 辛苦了，这个妈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就刚才我就翻朋友圈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有一朋友发一朋友圈，我觉得特逗。这个刚有一宝宝，是一小姑娘，然后呢就配着媳妇儿，配着妈，然后三个人，他统一祝人家， 妇女节快乐， 妇女节快乐啊！就这个时候呢，就宝宝不知道，就是以后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的心理阴影面积是会什么样的？ 就是爸爸来，我们谈一谈。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啊，在两会上关于女性方面的一些提案。其实在今年的两会上呢，也有不少代表关注到了女性们的职场现状。人大代表孙兵就建议要出台新的生育配套政策。比如适当的延长女性职工的假期，延长到6个月，这样既能够保障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也能够保障二胎高龄产妇得到较好的恢复啊。再比如要完善孕妇产前检查的免费政策，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医保 报销范围等等。 嗯，同时呢，这个政协委员周同宇他也呼吁了，要关注职业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在职场上啊，别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让着你而容易引发这个感情危机啊。比如说这个女性的婚姻啊，就受到一些挑战啊，因为女性呢在家庭中啊要做妻子、母亲、儿媳妇儿，这个家庭和事业一旦有了冲突呢，哎，这个女性的婚姻啊。就遇到了一些危机了，所以呢他提议啊，为女性搭建这个心理健康服务平台，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比如说这个干预家庭危机啊、法律咨询、情感疏导等等。确实啊，这个女性扮演的角色确实是比较多。比如说我呢现在就只扮演一个角色，就是 就扮演什么，只扮演就是像 小姑娘啊， 就只扮演小姑娘是吧？ 对。 那个就是接下来之后曼宁有什么打算呢？ 接下来的打算就是好好工作。 不接我这个茬。 不接 这茬。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不少男同胞们啊会给妈妈、老婆、女朋友送化妆品啊、类似的一些礼物。昨天呢丰台区食药监局啊也特地开展了化妆品的这样的一个抽检，确保大家可以买到合格 确保不引发家庭危机 化妆品。 你给我买的什么呀，这是、 啊、 会不会这样哈、 啊、对对对，就基本都 买到了山寨品啊什么之类的 啊，就是而且呢就是在这里边有一个那什么，就是你要买啊，就是大家最好都是买一样的，你别完了之后你给妈买的贵，给女朋友买的便宜，这是不是就有点风险啊？ 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是吧？ 孔文和做人嘛， 啊， 是不是有经验啊？ 我没有经验呢，对吧？我现在就是专心做一小伙子，好好工作。 跟我一样是吧哈。我们看到目前这个丰台区抽检的化妆品啊是全部合格的，如果之后发现不合格的产品呢，会在网上发布通告，并且下架问题产品，对商家要进行处罚。所以要提醒大家，在买化妆品之前呢，可以先涂抹一些在这个耳背啊、手腕上面啊等等啊，等待一两分钟，如果有发红发热等不适的感觉啊，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送给女朋友或者送给妈妈，会被打的。对吧，我们看到这个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库来核对信息，查询自己买的产品是否正规。 化妆品啊，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节日的时候送给自己的一些亲人啊，尤其是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女朋友啊、妈妈呀，对吧，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刚才我们主要提到的是抽检的化妆品。其实这个送礼物现在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送什么好呢？ 对 呀、万一不喜欢怎么办呢？ 对吧？这个就是我就实在是不是特别在行， 所以你就专心当一个小伙子，好好工作了。 对呀、我怕压力太大。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曼宁就是在你们女生的这个，比如说就在你的周围的朋友圈子里，就比如说女性朋友们，大家可能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当中收到一些什么样的小礼物啊？男朋友送的、老公送的，会比较开心呢？ 第一，那肯定要颜值高了，对不对？礼物要颜值高、 礼物要颜值高， 当然就看着就很开心、然后其次就是要看谁送的了，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就会多多少少觉得啊这么丑啊，还是很高兴、但如果是自己不喜欢的人，然后突然送了一个礼物的话，啊天哪，不要收，不想收，就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比如说像女孩子可能就是比如说这过生日的时候啊，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啊、不管你的脸上有多少褶子了， 什么意思 啊，就是你过生日的时候就是插的那个蜡烛永远是什么18呀、16啊， 不应该吗？我18已经三年了，怎么样？ 18已经三年。就是这儿还有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也是看到我们非常有才的网友朋友们，就是特别逗啊，属于说恶搞一下自己的这个可能女朋友，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生日蛋糕，但是生日蛋糕呢，里边是一个气球 啊， 里边是一个气球， 然后呢， 对，然后外边呢，然后也是被各种各样的图案呐、就是好吃的奶油啊，包裹的特别漂亮，就是当你把自己的把蜡烛插进去的时候，砰，就爆了嘛。 然后那个蛋糕就爆炸了嘛， 对吧？蛋糕就爆炸了，就是溅的奶油，就是就四处溅的全都是奶油，对吧？ 你朋友真的不会生气吗？ 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蛋糕盒子的下面，然后会有几个字啊，就比如类似于什么多大了啊，还过生日，心里没有点数吗？ 我觉得这不吵架就怪了。 不过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的一个小欣喜，属于恶搞的一种小惊喜嘛， 是 对。 说完妇女节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也就是说昨天啊、这个曼宁也过的，被很多网友朋友们有叫做女生节的，有叫做女神节的、 嗯、 啊。昨天一年一度的高校啊、女生节啊来了啊。女生节最开始是由山东大学发起的，然后呢、嗯、扩散到中国的各个高校，是一个关爱女生、展现高校女生风采的节日啊、 嗯。 每年的女生节呢，各个高校的学生们都会拼尽才华，用横幅表达对女生们的祝福。今年也不例外啊，各高校的battle是更加的激烈。 哎，这个创始人啊，山东大学走了温情风啊，有学生就贴出横幅说，山有水可依，你有我可靠。哎，这好撩啊、嗯、啊，还有这个清华大学的横幅更是特别的霸气哈、啊、说比如说啊，自七四全体男生成绩单科目喜欢你成绩4.0，哇、 嗯、对，然后呢 暖暖的 啊啊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同学贴出了横幅说，你那么美丽，我愿意和你一起建设社会主义。 嗯，不知道哎，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同学们、哎、你们学校挂了横幅没有、 嗯、 挂了什么样的横幅呢？欢迎跟大家互动啊。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这个、LK756 啊，这个名字叫这个的网友朋友们，你看你看人家说的就非常好啊、 嗯、 花椒不倒捧你到老啊，就是然后也是应该是花椒的忠实 铁粉了 啊，应该对、 嗯、 应该也是我们的这个粉丝。那么跟大家聊到这儿呢，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爱情歌曲啊，就是里边非常有故事的一首歌，大家听一听，我想很多朋友都应该能够听到过。 好， 伤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都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心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爱的味 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已经连线接通了我们的老朋友，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来自搜狐的俞平人泽弟。泽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本周会有哪些娱乐演出方面的热点。泽弟你好，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哈喽大家好，我是搜狐的俞平人泽弟，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关影视娱乐的相关信息。 好， 那然后呢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泽弟， 大家介绍吧。那个我在这里的内容呢，都参考了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然后还有搜狐娱乐的大数据测算与分析。然后今天呢是3月8日，中这个国际劳动妇女节，所以我为大家推荐的两部影片呢，都是跟女主角比较特别的这样的影片。然后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刚刚落幕的这个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上面获得了包括这个最佳女主角在内的多个奖项的电影《三块广告牌》。然后我对这个片子呢有一个一句话分就是推荐的理由，叫唯有女性才能展现的力量和执着。然后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这个80年代末一个普通的美国乡村小镇。故事的起因呢，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女儿惨遭意外，凶手却没有找到，她执着的呢想为女儿找回公道，所以呢变卖了前夫留下来的车，拿出了不多的这个积蓄，然后用5000美金，就是一个很巨额的费用，然后租下了女儿事故发生地的这么3块广告牌，来质问警察局长，想督促警察尽快找到这个凶手的这样的一个起因。然后具体的内容呢我不做过多的介绍，只想谈一下就是女主角为什么我会说只有女性才会展现出来的力量和执着。因为呢就是在她身上呢不像是传统的那种电影经常会塑造一个很柔软呀很美好的那种女性啊或者母亲的那样的一个形象，反而呢她是一个穿着工作装然后面无表情看起来特别爷们儿，抽烟然后满嘴脏话的那么样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女主角。但是呢她的这种力量执着强悍就不是一个就你不可能把它替换成一个男人来演这个电影，就是只有一个母亲或者一个女性才能会有这样的特质。然后这就是让我觉得这个片子特别动人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它是3月2号就已经在我们中国的各大电影院里面已经上映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还是来得及，正好去电影院来观看这一部3块广告牌的。然后呢刚才的那个电影可能稍微有一点沉重，所以下面呢就是再为大家推荐一部比较轻松的这种奇幻爱情剧，是由搜狐出品的网络自制剧，叫做《无法拥抱的你2》。然后这个呢我有一个一句话的推荐理由，就叫做说拥抱不仅仅是放开心扉的接近，然后更是张开双臂的这么一个保护。其实之前的时候呢我也介绍过他的第一部，然后但是我为什么挑今天又来说这个第二部呢，就是我觉得他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女主角的一个成长和一个变化的过程吧。就是无法拥抱的你构筑的是一个虚拟的奇幻世界，表面上的看起来就跟我们普通的世界是一样的，但是呢特点就是说容纳了人类和吸血鬼共存，然后吸血鬼呢是说不再吸血，是吸取人类的活体能量来生存的。然后所以第一部里面呢就是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爱情剧吧，然后只是说无法拥抱是因为男主角有洁癖，所以呢他们是需要克服男主角有洁癖的问题，就是很浅层的问题，在一起谈恋爱。第二部里面呢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有另外一个看点，就是两个人有很多甜蜜的互动啊，还有很多浪漫的情节，但是呢就是会引发另外一个就是更深层的这种无法拥抱的问题，就是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特殊的吸血鬼，就是正常吸血鬼吸取活体能量没有什么问题，就吸了就没关系。然后但是女主角呢她是只要跟人接近反而是会伤害对方，就所以呢就是她所需要面临的就是说一开始是一个很浅层的喜欢嘛，那喜欢就想在一起就想相互接近，但是真正就是说当喜欢上升到爱情的程度上来说，你就是想去保护对方不想去伤害对方了。所以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去伤害对方，是不是要选择退一步？就我觉得 在看这个过程中嘛，你可以伴随着女主角，然后就是她对爱情的理解和蜕变，然后也会有一个自己的领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推荐这部片子的理由。这个现在大家可以，这个片子就是3月2号已经大结局完结了，所以在搜狐视频上可以看到全部的内容。 嗯， 所以我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嗯， 祝各位女生女神们节日快乐。 好，谢谢泽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啊！我对泽弟推荐的那部剧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其实，在女主人公她在剧中遇到的一些爱情问题，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的朋友们也会遇到啊，只不过她多了一些啊，在剧中可能有这个科幻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 啊，对对对， 就更戏剧化的冲突的东西在。 对对对，可能也会给人的就是想要表达那种感情，给人的这种冲击力也会更强。 嗯 嗯，好，谢谢泽弟，谢谢泽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再见。 好，不用谢，拜拜。 拜拜。哎，我觉得刚才那挺有意思啊，你说就是，就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对吧？我喜欢你，我想接近你，但是接近了你之后呢，就我的一些特点，我可能又改不了。对吧？那我的一些特点，那有的甚至可能会刺痛到对方，去伤害到对方。 嗯， 啊，这怎么办？你说 怎么办？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不就成了这个恋爱大师了吗？ 啊，你昨天也就不用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小女孩节了，是吧？ 这小女孩节还是要过的呀。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现在网友有一些跟我们的分享啊。你有哪些猝不及防被萌到的时刻？你就比如说。 嗯， 是吧？这被萌到的时刻，应该就是情侣当中应该也会有很多啊。我们看看网友朋友们怎么说的。 哎，我们看到这个网友啊，萌大王，他说去年毕业的时候分手了，爸妈接我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哭。嗯，到家里以后自己坐在沙发上啊，闷闷不乐。然后听到爸爸在问阿姨说这个酸奶应该怎么插吸管呢？过了一会儿就给我递了一瓶酸奶，然后默默地坐在我旁边啊。从来不吃零食的爸爸呢，粗糙地给我插吸管的样子真的很萌。那个时候就决定啊，再也不要哭了。世界那么大，还有好多人爱我呢，干嘛那么伤心呢？ 哦， 哎，被爸爸萌到了。 哦，这被爸爸萌到了啊。然后呢，这个是这个有刘依依这边网友，他说，他说跟娇小萌好友啊（括弧女）去超市，在等电梯的时候呢，遇到三个押钞员，也在等待。 嗯， 这三个人上去之后呢，这个电梯满员，然后就在电梯门关闭的一瞬间，我朋友举起了右手，做了个手枪的，哎呀呀，你这不好了啊！这个恶搞的属于玩的有点大，这不提倡啊，绝对不提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孙点，他说家里的猫把杯子撞倒了，说水洒了一床啊。我回头看他，他走到墙角缩成了一小团，头趴在肉乎乎的爪子上，偷着看着我笑。 哎呀，这。你看 被萌宠萌到了， 对，这一卖萌，然后心就软了吧，就舍不得打了吧，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网友啊诺，他说我4岁的外甥和2岁的外甥女儿抢手机，把我姐的手机屏幕给摔碎了。我姐呢就开始给儿子上课，然后小家伙哇的一声就哭了，说哎你别说了，我书包里的钱我不要了，然后打开书包掏出了5个钢镚，最多也就5块钱了， 最多也就5块钱啊。然后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有很多网友在跟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说我们这里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挺好的啊。然后还有说这个老家是哪儿啊，老家是哪儿，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我是河北的啊。这曼宁呢， 曼宁你猜 啊？对，网友朋友们可以猜一下啊。然后这个也有网友朋友们这个在替我们啊跟大家去互动，说这个小礼物走一走啊，哎，这个是可以的。然后 欢迎大家 啊、哎，欢迎大家。对，小礼物是可以走一走的。然后这个亲到几点下播呢？啊，我们的节目是早晨的8点钟到10点，每天和大家见面。 嗯 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进一段整点报时，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 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我是青年曼宁。我们下面来关注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啊。第一条，计划一，关心两会上的改革。那么7月1号前呢，将取消流量漫游费了。为什么呢？最近大家都特别关心啊，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取消流量漫游费呢？现在具体时间呢已经确定了，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上啊。之前呢，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工作报告当中呢，就提出了要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流量的这个资费呢，年内至少降低30%，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了。 随后呢，中国移动、电信、联通集体表态会立即行动啊。业内人士也称，取消流量漫游费之后，从每月话费10元的用户到150元的用户都将成为受益者。 第二个话题啊，来关注最近的热点话题，个税怎么调，房地产税怎么收呢？昨天呢，财政部是给出了答案。我们先来说个税哈，财政部部长肖杰就表示了，大家呢都将是今年个税改革的受益者。那么个税具体的改革有哪些表现呢？首先第一点，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财政部呢会根据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的变化来确定起征点。 没错啊。第二是增加了专项扣除。专项扣除的项目主要是一些老百姓最急需的，比如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等。 另外呢，这个征税模式呢也会改变了。比如说目前征税模式呢是分类征收，将以后呢将会转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模式，把一些劳动所得作为综合所得合并起来。比如说这个工资薪金啊、酬劳啊、劳务报酬啊、特许权使用费等等，然后确定起征点进行征税。 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地产税。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起草和完善法律法规，以后的房地产税制啊会参考国际上的普遍安排，还会根据中国的国情合理设计，比如合并整合相关的税种，合理降低房地产建设交易环节的税费负担等等，让制度更加的公平合理。接下来呢，我们关爱青年计划来关心一下教育啊，这个就挺有意思了。南京大学呢最近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啊，前几天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四次提及智能，还特别提出要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发展智能产业。所以很多人认为南大成立人工智能学院也是顺应国际科技发展趋势的。 嗯，这很多人就想知道，这么火爆的人工智能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呢？据了解啊，人工智能有三个基础点，第一个是算法，包括深度学习，第二是大数据，这是人工智能的支撑了，第三呢是运算能力和硬件，这三点呢也是最需要学习和研究的。 嗯，对，其实不仅仅是南京大学啊，其实许多啊国内外的高校都已经设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包括南京大学在内啊，国内现在有六所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学院，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湖南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 嗯，另外呢，国内有32所高校虽然还没有开设人工智能学院，但是开设了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比如信息与通信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等等。其中呢 C9 联盟高校和中国科学院呢在人工智能方面研究也都是领先的。这里做一个小的科普啊， C9 的联盟高校呢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共9所。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们，您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报考这个专业啊。 嗯， 虽然我们说这个国内的人工智能学习发展是越来越快了，不过在全球大学的排名的前20名中呢，目前中国的高校是还没有上榜，而美国呢共有16所高校入围，英国呢有3所高校上榜，所以我们依然啊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了，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们可以成为中国智能产业的新力量。那么第三条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娱乐啊。现在呢三大音乐平台呢要实现歌曲共享了，比如说呢在网易啊，以后您就可以听到五月天了啊，还有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各种共享这个音乐的资源。比如说现在腾讯、阿里还有网易云音乐三大音乐平台呢将实现音乐版权共享，所以有不少网友呼吁说啊，终于不用在手机上同时装好几个音乐的 APP 了。确实是这样啊，据了解呢现在这个张雨生、华晨宇、滨崎步等等这些歌手的歌曲呢都将出现阿里音乐的曲库当中，而在网易云音乐的平台上呢，刘若英、周华健、李宗盛、任贤齐等歌手呢他们的曲目也将上线了。 哎，没错啊，我觉得这个几个大佬他们合并一下还确实是， 哎，早该这么做了。 对对， 下那么多干嘛呢？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听这个歌，对吧？我们在这个 app 上、这个平台上能听到，想听那个歌呢，这没有， 换一个， 对，这没版权，我得去下那个听啊，就会很麻烦， 对 啊，很麻烦，很麻烦。 给大佬们点赞啊！ 嗯，对对对，点个赞，啊，点个赞。 嗯， 接下来之后给大家一个贴心的小提示啊，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啊，就是年轻的朋友就是没有定义啊，现在就年轻的朋友，就大学生朋友们吧， 嗯， 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理财规划呀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晰，啊， 刷着刷着卡就爆了， 哎，对，刷着刷着卡就爆了，就下个月的时候呢就是为这个还款还信用卡啊， 嗯， 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焦头烂额的问题。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以后着急用钱的话，最好不要用临时啊，不要临时从信用卡里啊透支取现了啊，因为最近呢有多家银行调整了信用卡的预借现金业务，以后信用卡透支啊取现的这个额度将全额计入到当期账单的最低还款额，也就是说呢取现本身不再享受最低还款额的待遇了啊，这个月透支取现的钱下个月还款日就要全额还清，并且还要加上手续费和利息。哎，对，这个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可能这个因为确实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儿啊， 嗯，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你比如说我取10000块钱，对吧？然后到这个还款的时候，然后我可能就是最低，它有一个最低的还款额度， 对， 对吧？最低的还款额度，可能你比如说我还个1000-2000啊，就还能接着用，你这卡就还能接着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哎呀，你没什么关系，反正我还有额度嘛，接着刷吧，对吧？那你日积月累，这个呢，你可能到时候就 越欠越多， 对，越欠越多，嗯，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给大家提醒的是，你现在比如说要是借10000块钱，对吧？你下个月你就没有最低还款额度一说了， 就得还10000， 全都得还上。 对。 对吧？所以说大家在消费的时候一定保持一个理性的消费啊，大家别冲动，想买什么东西自己看一看兜，看看钱包再说，咱们别想着透支的事了。 计算机再算一下， 计算机算算啊。目前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都已经公布了这项调整啊，大家看一看自己的信用卡有没有这些银行的信用卡呢，是吧？刷没刷他们的钱呢？ 刷没刷爆呢？ 刷没刷爆呢？对吧？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这个做一个 留意一下， 做一个留意，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尤其是理财消费啊，要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啊，来自周笔畅。 好。 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啊，这个歌名起得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看一下花椒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居然有人点我的名字 Miss Z Mister 啊，还点了我的全名啊，这位朋友，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啊？对，然后这位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啊时刻是被萌到的啊，对吧？你比如说什么，你挨个欺负的时候啊，对吧？啊，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挺萌的。对不对？ 我们看到有这个网友啊，点苏娘，他说在当幼儿园老师，圣诞节的时候告诉孩子们要在圣诞树上写下最重要的人的名字。然后有一个小宝宝，他5岁就问我，老师你的名字怎么写呀？我说诶，什么怎么回事？什么情况？然后他一脸认真说，因为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啊。 哎呦我的天哪！ 从小就这么会撩啊！ 从小就这么会撩， 小男孩。 对，然后我今天从我们的镜头里发现，就我有一串头发总翘着，你发现了吗？ 说实话我没发现， 没发现是吧？ 可能是这个网友朋友们发现了，因为他们一直在关注着你的眼。 给我切一特写镜头，你看到了吗？ 果然翘得很厉害， 对吧？ 你被萌到了是吧？你被自己的头发萌到了。 对，网友朋友们有被萌到吗？啊，接下来之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3个小板块，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最近宁波华天小学的王老师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篇学生的作文，这位小学生在作文当中写出了关于时间的思考，逻辑严谨，迅速在网上走红，收到了10万多个点赞啊！连韩寒的亭林镇工作室也主动的帮其打 call。这篇文章当中写道，来曼宁是不是给大家读一下这篇文章。 好，给大家说一下、啊、 声情并茂。 对人而言，沙粒不断坠落的过程就象征着光阴的流逝，但也不能单单认为这是自己的失去。如果将我出生的那一刻定为拥有全部时间的话，时光确实在我手中流逝了，但如果将我死去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了自己的全部时间的话，那么我一直都从未失去过时间，而是一直在获取时间。这样的神逻辑啊，居然是出自一名小学生，让不少网友都惊叹，这个脑回路我觉得也是很少见了啊。 啊，我表示没有看懂。 他表示就是在我死亡的那一刻，我获取了很多的时间，就是从我从生到死的时候一直都在、 哦、 一直都在获取时间。 然后这个时候在我们的活力九八二花椒的房间啊，我们看到的一位老朋友袁太阳，哎呀太阳好久不见啊。然后他说，孔文好萌啊，你是在说我那个翘着两根那头发吗？ 我们看到据了解啊，这篇作文的作者啊邵同学呢是三体的忠实粉丝，他的粉丝、 啊、 难怪啊这个热爱阅读的和写作的啊，尤其是喜欢看这种历史和科幻的啊，就会有这样的脑回路啊。他以前还写过这个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读后感、 哎、 点评过万历15年。 我的天， 所以啊这个4年级的时候就能把道德经的全文背出来了。从5年级开始呢，他每天中午都会有一定的冥想时间、这篇作文就是他平常冥想的一个主题。 哎呀真的是不得了啊， 00后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了啊。 对对对，非常的刮目相看。最近呢中央美院的这个考中央美院的杨同学说，今年央美啊设计专业的艺考题目实在是太难了啊，要求考生以幸福指数为题做视觉化的表达。出题人说呢，这个题目看似抽象，其实它背后潜藏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它交叉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人性化的幸福，再一个是科学化的指数，考生发挥的空间并不小啊。即便听完了这个点题，还是有不少考生表示，这个用画笔画出来太难呐、啊，太抽象，完全蒙圈啊。相比而言，往年的试题太仁慈了，好歹还有具体的形象啊。其实往年的考题里呢，央美啊，这个就是美术院校的这个顶尖的艺术学校，它也有很多让人猝不及防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怪题。 就比如说这个15年的题目呢，就是棒棒糖。监考老师呢给每个考生都发了棒棒糖，要求考生将棒棒糖吃掉，并根据自己吃后的感觉味觉感受，按照糖纸的基本元素再进行设计。那当时呢仅仅是北京的考点，2000多名考生发糖啊，央美就准备了80斤棒棒糖。那我可不可以为了这个棒棒糖然后去参加一次考试啊？就只是为了吃棒棒糖而去的啊。到了2016年呢，这个题目也并没有简单起来啊，是艺术设计专业的要求呢，要求考生画出想象中的 转基因鱼的形态啊，鱼的数量不超过三条，还要描绘出考生想象中的转基因鱼生物细胞的形态组合。这样的审考题啊，让不少考生啊都选择了离场。是什么？我不干了，太难了，是吗？2017年呢，这个考题则是和摇滚乐手啊玩混搭。这个央美要求考生啊根据鲍勃迪伦的一首歌《答案在风中飘荡》给他设计一款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证书。有考生笑称啊，答案在风中飘荡啊，估计这就是我的考试结果了。我觉得啊，这些出题的这些老师啊都很失意啊，他出的什么棒棒糖的味觉呀，答案在风中飘荡啊之类的，我觉得看起来就像是文艺青年出的题啊。 嗯， 对此呢，有不少网友认为啦，这才是美院该有的风格嘛，跨领域重设计，如果都是画头像，那叫什么设计啊？ 嗯， 也有他的道理啊，但确实是很激发人的想象力 啊。其实我倒觉得，就是今年出的那个题，什么幸福指数为题，我觉得挺简单的嘛，对吧？你比如说，你就画一家里的场景，是吧？你比如说什么什么有爸爸妈妈呀，对吧？你再有一女朋友、男朋友啊，大家是过年的时候，对吧？这个其乐融融的，然后就这么贴着春联，什么放着鞭炮，大家一起吃年夜饭，我觉得挺幸福的嘛。 嗯，这就是你的幸福指数 啊，这就是我的幸福指数。 你去考一下央美吧，说不定你就考上了呢， 对吧？我估计就是大家画出来这个之后，就是它是一幸福指数，但是它是不是不够艺术？ 嗯，人家说了重设计，设计感呢？ 重设计，啊。 你看我们外行看热闹了吧， 对吧对吧对吧啊， 还是要内行来说说门道 啊对吧，艺术来源于生活嘛，其实也是、啊、 也是， 嗯，倒也是。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啊、 嗯、 跟大家要介绍的是东城区今年将会发生的五大变化啊。东城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今年东城将会有几大变化，直接改变大家的衣食住行。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来通过五个数字来了解东城的新变化。 哎，数字一呢就是1000，今年东城呢将增加1000个共享停车位。没地儿停车啊，一直是困扰老城区居民的难题之一了。今年呢，东城将开放全区共建公共建筑配建的停车场和单位大院的停车场改为共享停车位。 哎，数字二是10。今年东城区将会有10家医院能刷微信支付宝，除了在超市饭馆能用手机刷微信支付宝以外呢，以后东城的10家区属医院也可以用微信支付宝结算医疗费用，方便群众快捷支付。同时还会培训家庭医生啊，工作骨干300名，让居民享受到优质的健康服务。 嗯，数字3就是2000，今年东城呢将增加 学位供给2000个。那么在教育方面呢，今年东城区将启动第3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增加学位供给2000个，让更多的小朋友呢能够上幼儿园。同时呢，义务教育的优质资源也会覆盖97%的学生。 嗯，数字4啊是17。今年东城将再添17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家里的老人白天没人照顾怎么办？可能是困扰很多现在青年朋友啊，就是大家现在啊正在事业的上升期啊，正在这个奋斗的时候， 嗯， 这个会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老人中午在哪儿能吃上可口的饭菜呢？啊，别着急，您身边没准很快就会出现多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今年东城区将新建17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使整个东城养老服务驿站不少于51家，为老年人提供6大服务，包括了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和心理的慰藉。 嗯，我们看数字5、13，今年东城呢将增加13个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2018年内将有越来越多的东城居民可以感受到生活服务品质的提升。那么今年呢，东城区将新建或规范各类便民商业网点110个，其中新增13个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新增50个蔬菜零售网点，居民们可以生活的更加方便了。 嗯， 那么以上的消息呢，就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 嗯，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啊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哎呦，这个时候这个 Mr. 啊，就是刚才点我名的那位同学说，女神节你没有对什么我说的吗？ 哎呦，这是隔空秀恩爱的吧？ 啊，女神节 啊，今天不是女神节，昨天大家聊的可能叫什么女神节，是不是什么女生节之类的？今天是妇女节，啊，这是啊，就妇女节，还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啊，就是祝这个 祝大家节日快乐， 祝大家节日快乐啊，祝大家节日快乐，尤其是比如说像妈妈啊，辛苦了， 对， 啊，接下来呢，请大家不要走开，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啊，9点钟到十点钟的时候，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有害生物监测中心的卢志军老师来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给大家带了一首歌《等待》啊，大家不要走开，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9: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现在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有害生物监测中心的卢志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卢老师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卢老师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卢老师您好啊，卢老师早晨也是起得非常早，然后就这个赶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做我们的节目，非常辛苦，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 然后其实提到这个卢老师的您现在的这个工作单位啊，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有害生物监测中心啊，对于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北京植物保护站它的一些功能和职能？ 嗯，是这样的。 嗯。 我们单位呢是北京市农业局下属的一个这个事业单位。 嗯。 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呢，实际上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说，因为相对还是比较专业。 嗯。 我打一个比方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给植物，就是农作物看病的这么一个医院。 哦。 我们人去看病，这个到医院去，这个植物农作物生病了怎么办？我们就是这种医院。一个呢是，负责诊断，就是植物它到底发生了什么病害。 嗯。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开一些好的方子、药方。 嗯。 减轻病害，保障农产品质量的安全。 嗯嗯。哦。哦，就是您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通俗的一个比喻，那就是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就好比是这个植物的医院。 对 啊， 对对 啊，那像卢老师，比如说您的这种工作的性质，那好比就是说这个植物的医生。 对。没错 啊， 我们另外一个植保工作者的另外一个称呼就叫植物医生 啊，就叫做植物医生，还真的是非常的形象啊， 是这样。 对，那其实如果说就是咱们聊到这儿的话，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啊，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提到医院医生的话，就是我们到医院可能会有不同的科室啊，你比如说什么内科呀、外科呀，就是也会有不同的大夫和主治医师，他们会在某一个这个病种的领域。啊，病症的领域，他们会有他们的这个专业的主治范围，专业的主治医师。 嗯。 那您作为就是植物医生，是不是也会有您比方说我研究什么植物的病害，它的某些一方面，会不会是这样？ 是这样的。 嗯。 实际上呢，植物的病害和人的病害，也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嗯。 我们对植物的病害、农作物的病害来讲，我们通常可以分为几大类。真菌类的病害、细菌类的病害， 嗯， 还有一些这个原生动物，比如线虫造成的一些病害， 嗯， 同时呢，也因为一些这个环境的因素，比如说温度呀、光啊、水啊，这些不足而造成的一些生理性的病害， 嗯， 在通常在这个我们对诊断之前呢，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大概的要明确一下它到底是哪一类的东西。 嗯。 从我们这个内部的工作来讲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病害的种类，它大概属于哪一类病害，也有相应的部门，来专门的科技人员，相应的部门，相应的这个科技人员来专门的，来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 嗯。 啊 是这样的。 对。 那就是说，您在从事的这个就是对植物的一些研究，包括一些防治方面，就是是我们包含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统称为植物的，就是全都是在您的这个诊治范围之内。您比如说这个可能，比如说什么小草、树木，或者说乃至于我们入口的这些蔬菜，都是在您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实际上，我们单位的名字呢叫做植物保护站。 嗯。 我们的业务从业务纯业务来讲呢，我们的业务可以涵盖到所有的植物。 嗯。 但是从这个职能的划分上来讲，我们农业局目前只是针对农作物的。 啊，农作物。 农作物的病害。 嗯嗯。 像园林绿化上面的，一些病害，有我们专门有这个园林绿化局、森林保护站，他们来负责相应的工作。 嗯啊。就是农作物， 我们就是管吃的 啊，对对， 就管吃的那些。 对对，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入口的这些 入口的 啊，入口的东西，就是蔬菜， 没错，蔬菜，粮食， 蔬菜、粮食啊，油料作物， 对， 哦，这些都是在您的这个诊治范围之内， 没错 啊， 都在我们诊治范围之内， 诊治范围之内。那其实因为刚才我们跟这个就是在医院里的医生做了一个比较啊，就是他们的工作场景可能是这样，你比如说就是我到医院里去上班，然后进到自己的科室，然后换上白大褂，就等着这个挂好号的这个病人呢来我们的这个医院，然后去看病，然后我们去给他做相应的检查，或者说做一些治疗方案、开药、拿药之类的。那这个因为植物它是不会动的嘛，对吧？那是不是就要求像您这种这工作性质植物医生，那就得您得去看他们了，是不是？ 您那个这个比喻也是特别的形象 啊。 实际上是这个情况，我们人看病，我们要主动到医院去，去挂号是吧？人过去，像您说的这个植物呢，分散比较这个广，而且都在这个农田里面，这种情况呢。就决定了我们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去下乡，经常的到各个生产基地、各个作物的主产区去，随时的去做一些监测，就是随时的看到底这个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做监测的。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农业的生产主题，就比如说合作社或者农户，他发现了他自己的作物有问题之后，他也会带着样，就是这个样品，他采集的这个病样送检，他要到我们这些市里面的相关的单位、区县的相关的单位，或者是乡镇相关的单位来做这种诊断。 嗯， 就跟咱们看病的这个人看病的程序下面就基本上这种程序了。 就是经常需要走到田间地头，然后 对， 然后就 对对对， 就风吹， 我们一年基本上得有30%-40%的时间，有的可能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要往这些基地，往实际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场所跑，经常去跑对， 就是经常会比如说这个有点风吹日晒，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大棚里啊，可能 对大棚里， 对对，会很热，我知道。 还有陆地 啊， 但是现在对目前北京来讲呢，北京的农业现在呢，一个是转向于休闲，转向这个温室里面的一些为主，主要的经济作物和一些蔬菜啊、瓜果啊，主要以大棚为主，现在是。 主要是以大棚为主。 对对。 对，那这个卢老师，你就是可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举例是说明一下，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些植物啊，就是这些农作物，他们经常会得什么样的病呢？就是他们得了病之后，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一些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通常来讲呢，有一搞农业的有一句话说你这个能不能收要看种子，你收多少呢，可能要看咱们用的肥料。但是对于病害来讲呢，它的损失的程度也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有关的数据也有显示哈，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种病害的防治，轻的呢可能会损失到10%到20% 啊， 要是严重的呢可能会损失到40%到50%，甚至绝收的情况都有。 嗯， 所以这种情况呢就要求我们一个是要及时的发现农作物它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二个呢要准确的判断到底是哪一种因素造成的。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个是及时，一个准确，在这两个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防治。 嗯嗯， 对，才能把这个农作物的产量的损失降到最低。 嗯，那这个时候就是就比如说产生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可能就会造成比如说这个农户的损失。 对，最直接的、 啊、最直接的就是农户的损失。 它的比如说产量它减少了30%还是减少了40%，甚至更多，或者多一点少一点、 嗯、 这就直接对农户来讲就是经济收入的减少。 经济收入的减少， 对 啊， 对。 那如果啊，对，那如果就是我们人，您比如说这个吃了一些有这个的这个病虫害的这些农作物之后，那是不是对人体的这个影响也比较大？ 实际是这样。 嗯， 我们说人也是动物体，植物是植物体。 嗯， 它的那个这个病原物来讲， 嗯，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相互关联的。就是说侵染植物的、 嗯、 这样一些病害也好， 嗯， 或者真菌细菌啊，就是还有一些病毒啊，它通常对人体对动物体是没有直接的危害和直接的影响。 嗯，嗯， 但是呢它可有的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次生代谢物， 嗯， 比如毒素啊，或者是别的一些这个东西， 嗯， 可能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 嗯、 我们比如说，这个花生有黄曲霉素， 啊、 嗯，是吧？这个可能 啊，就这个可能大家听到过， 比如咱吃了花生觉得有点苦，口感有点可能这种就变质了， 嗯、 这像这些这个病原物产生的东西呢，对人体是有害的 啊、 哦，对， 就是它还属于就是在就不能说在生长的时候，应该说在成熟之后，它这个就是这个性状发生了一个改变。 对，实际上这一些这个病原物呢，它对人体并不是直接形成侵染或者危害人的这个人体，但是呢，它这个病菌呢，它在自己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些分泌一些东西，分泌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有的是对人体是有毒的。 嗯， 是这种情况 啊、哦。 对， 就像比如说，还有一个这个，可能我们的这个青年朋友们比较熟一点，那就是可能这个一个普遍的常识吧，就土豆长芽了别吃 啊， 对吧？ 是这样，是这样 啊。 嗯， 就这个时候可能就属于它这个，就是后天我们在这个存放储存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时候它产生了一些变化。 对 啊，对我们吃了之后，人体吃了之后，可能会对人产生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 对对 啊，说是这样的， 是。 嗯 是这就涉及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哦，食品安全。 我们在这个相当于在追求农作物产量的同时， 嗯， 目前来讲呢，我们同时更关注的也就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问题。 嗯， 现在整个社会上来讲，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广大的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现在都是关注度特别高。 嗯，对，没错。嗯嗯。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觉得就是您的工作的责任可能会更重，也会更辛苦。 实际上是这样的， 嗯、 我们的很多工作呢，怎么说呢，也是属于一种幕后的工作。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到说一年，我们大部分农业工作者都是这样，要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走到田间地头去，但是。起早贪黑，但这些工作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我们的一种付出，同时呢我觉得对农业工作上来讲，能够保障农民的产量，能够保障他的收入，同时呢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吃的东西更安全，我觉得对我们再大的付出，也是一种欣慰和一种自己的本职工作。 嗯嗯嗯。嗯对对对，没错。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还挺喜欢看这种农经类的节目的，啊，就包括这个央视的七套也是农业频道啊，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些例子可能比较典型。你比如说在这个，就比如说家禽的这个养殖之上，你比如说这个可能我这个什么什么养鸡的养鸭的，对吧？如果说他们这些动物出现了这个病之后， 可能有时候一夜之间就一个养鸡场可能就全部都死光了。啊，非常的严重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农户之间也会非常的着急。就是您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的农户看到自己的农作物就是这个发生这个病变之后，也会这个带着采样，然后来到这个质保站，然后找像卢老师或者说我们这个有关方面的专家，然后去做一些检测，然后做一些这个针对性的一些这个对症下药啊。就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农户之间就是有没有过一些这个，就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嗯， 这个实际上啊，确实是这样的。 嗯， 这个植物呢，实际上跟动物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事件也有发生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养鸡或者养鸭，突然有一种病害，可能在一夜之间，基本上就毁灭的可能差不多。 嗯嗯。 实际在植物在农作物的生产当中，我们也是。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 嗯。 这种呢，比如说这个天气条件，比较适宜的情况下，这个造成某一种病害，去大面积的发生。 嗯。 这种呢，可能也是在一夜之间，有的整个一个棚的，这个番茄，或者是别的这个农作物，就一夜之间就整个的秧子全都耷拉下来了。 嗯。 就是，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死掉了。 嗯， 这就是病害造成的， 就是死掉了。 对，我们比如说番茄有一种病害叫晚疫病， 哦，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气喘性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危害特别严重的一种病害。如果我们不去及时发现的情况下，可能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整个棚全部都毁灭了。 哇， 是我们在生产当中实际上也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嗯， 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一个监测。这个是很重要的， 监测非常重要。 对， 嗯，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在它没有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发生条件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监测到这个病源， 嗯， 要通过这个环境的调整，通过比如说一些应急的措施， 嗯， 用一些药剂啊，通过一些这个物理防治的一些调整，能确保。它这个病害呢，一个是延迟它发生，第一个呢就是减轻，尽量的让它发生的这个程度轻一点。 也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啊， 不少这种情况， 不少这种情况。 对， 那也就是说，您比如说在比如说这个人的日常的保健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现在大家的这种要定期体检的这种意识啊，都普遍的增强。那比如说可能有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你比如说可能有高血压，那我可能就要每天定期的去监测血压。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植物的防治保护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嗯， 实际上我觉得宋老师您还是了解的比较多，对农业，虽然你不搞农业，你对农业了解的还确实挺多。实际上确实是这种情况。 嗯， 我们人定期去做体检，但是对植物来讲，一个呢它的生产面积确实是比较大， 嗯， 还有一个来讲呢，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病害的种类，可能有一两千种，也很复杂。 哦， 如果你要是，咱们就是靠种植户来讲，或者是。咱们的农民朋友，去他靠他去鉴定，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很现实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一些专业部门，我们也在全市范围之内设置的有一些定点的监测的一些区域，比如在各个区县，我们都有一些这个定点的，就是定点定时。比如一年我们要监测个几十次， 嗯， 每个月要取个几次样。定点的来看看到底这个一个阶段它有什么样主要的问题， 嗯， 把这个相当于把防治的关口前移，实际上还是刚才提到的预防把关口前移。 对，刚刚 这个目的， 对，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农作物当中它的病害现在也有1000多种。 对，很多 啊，很多。 对，就是主要的现在目前据我们鉴定的大概是有个1600-700种，就是比较常发生的。 哦，1600-700种。 对，还不是全部，就比较常发生的大概是有这么多，所以也很复杂。 对对对，嗯，对。那么这些病种是不是也像比如说就是我们还一直拿这个就是人的这个病我们做比较啊，那比如说它这些农作物的病种会不会就是像人类的病种一样，你比如说也会发生一些这个就不同时期它会有一些变异或者说乃至于恶化？ 它是这样子 啊， 基本上在不同的这个生长季节，不同的生长季节呢，因为它的这个光、温、水， 这些因素包括我们用肥这些因素造成的，它会适合不同的这个病害发生。 哦， 啊，就比如说这个虫害来讲，它可能喜欢这个温度高的时候， 嗯，就比如说夏天， 比较发生， 嗯， 比较多一些， 嗯嗯， 像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像一些就是气传性的一些病害，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生。 嗯， 对，所以呢，实际上是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这个，比如说品种也好，它是造成就是产有不同的这个病害发生。 嗯嗯 啊，所以它种类是比较多，因为我们作物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现在我们据统计，我们全市就北京市来讲，我们常消费的蔬菜品种种植的大概都有两三百个品种。 嗯。 对，所以它这个品种的丰富性，产生了这个，或者说相应的就配套的有这个病害的不同问题的这个丰富度 啊。对，我大概我基本能明白您的意思。就比如说，就好比我们人一样，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比如说中暑 啊，对。 冬天天一冷，大家可能感冒的就多一点。 没错 啊。那么有的人呢，就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不一样，他还不一样。 是 啊，就有的人可能感冒了之后，我就流鼻子。那么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咳嗽。 对 啊，就 没错， 就跟人挺像的，我觉得。 对 啊， 对。 那么刚才我们其实聊到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防。啊，那么接下来之后，那么跟防有关的，那肯定就是，如果说防，那再得了病之后，那咱肯定得治。对吧？那么治的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卢老师，就是在治的环节当中啊，就是在农业的科技医疗上，就是近些年，有没有一些什么大的发展，或者说它的一个发展的轨迹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技术，就是农业的防治这个技术，一定也是在一天比一天进步的。 实际上，农业的或者说这个病害的防治吧，也大概经历了有几个主要的时期。 嗯。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就是或者之前比较早的时候，这个防治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天然的防治，就是以这个自然的控制为主。基本上在这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是这个前后吧，当然是国外可能早一点，咱们国内可能稍微晚一点。 嗯。 这个逐渐的进入这个化学防治的时代。 啊。 就主要是以一些化学的农药啊，一些化学的制剂来控制这个植物的一些病害，从而达到一个这个高效防治，保证产量的这么一个目的。这个基本上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到这个世纪，应该说这个近二三十年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这个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人民的这个环境意识越来越强了， 对， 食品安全的意识越来越强了，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些产品，要面对的一些国际的整个的农产品的这种竞争，这些大环境呢，就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的方式和防治的方式，从这个化学防治逐渐的向生物防治，就是少用化学农药，或者说甚至我们避免使用化学农药，往这个方向再慢慢的在转变。 嗯。 啊，现在实际上呢，我们也在因为北京市的话，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嗯。 咱们各个省都做了很多工作，北京市呢可能。做得更突出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科技力量更强，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资源可能也更多一些，所以北京呢这个在植物的病虫害的防治这一方面呢，近些年在这个非化学防治啊，尤其是生物防治这些方面做了很多的技术研究，同时呢把这一些技术成果也很好的应用到咱们农户的实际生产当中。对， 生物防治这个就是听起来这个概念可能还是比较专业一点。 是有一些。 对，您能不能就是再用这个就是简单通俗一点的例子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生物防治？ 我想咱还是举这个人的病害，就是人生病了。 好， 怎么来治这个？还是可能更贴切一下，大家可能容易理解一些。实际上化学防治呢？我们说化学的农药也好，化学制剂也好，它的本质就是化学的 化学成分、化学物质。 嗯。嗯 啊，但主要的呢，是人工合成的，当然呢，可能有一些从自然当中提取的，或者说呢，我们根据自然当中存在的这个成分，我们人工仿生合成的，啊，主要这几类，这个在对这个病害防治上面呢，有些时候我们给植物打化学农药，就类似于我们人，比如说我们吃西药啊，我们吃西药片啊，我们采用这个西药的一些防治一些制剂， 嗯， 来治我们的这个病一样， 嗯， 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是吧， 嗯， 我们直接吃个西药片，这个什么的， 嗯， 这个实际上西药片呢，它也是属于这一种化学的成分在里面，这某种程度上跟这个植物的或农作物的它的化学防治是一样的， 嗯， 如果我们现在说我不采用化学的防治化学药剂来打这个植物的病害，我采用生物的防治，比如说我用这个瓢虫啊来吃这个植物上长的蚜虫，蚜虫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家里阳台上养的花啊，这个菜啊，它会生那种小虫子，绿色的， 嗯， 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打药的方式给它杀灭，也可以通过呢我们放一种虫子，比如瓢虫啊，这个蒲舌螨啊，它也是一种昆虫，它来把这个，直接给这个小虫子给吃掉，这是生物防治的一种方式 啊。 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用那个草木灰，啊，用盐水，用草木灰， 嗯， 我通过这种方式，我也能让这个这个蚜虫让它死掉，啊，通过这个措施，让这个植物它不生病。还有一种呢，我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我把这个周围的环境，清理的干净一点。我把这个里面的有机肥加的多一点， 嗯， 让这个作物本身长得壮一点，这样的话呢它壮一点它抵抗力就强， 嗯， 因为植物呢它本身有一些免疫力，对这个病害也好，对虫害也好有一些免疫力，生物防治实际上要打一个比方来讲，就类似于咱们人生命了，采用中药的方法，采用这个， 嗯， 这个健身什么强筋的这种办法， 嗯， 来抵抗， 嗯嗯，让自身的免疫力更强大一些。 对，自身的免疫力更强大一些。 嗯， 或者说我通过这个中药，因为中药都是来自于，自然当中的这个中药材， 对 它的一些有效的， 有很多也是植物。 对， 嗯嗯， 对，所以植物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要不通过人为的合成的化学药剂，我通过这个自然条件当中的一些有效的办法，像这个天敌啊。还有一些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一些东西， 嗯，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真菌细菌，它有比较好的这个杀菌的效果的， 嗯， 我通过这些措施，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好的这个品种抗病的品种， 嗯， 啊，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说综合的一个生物防治的措施， 啊， 来替代或者说减少化学农药。 啊，是现在是正在处在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阶段。 对， 啊， 实际上我们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这个趋势来讲，我们现在慢慢的从这个以化学防治或者完全依赖化学防治那个时代， 嗯， 慢慢的呢，向这个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这个结合， 嗯， 逐步呢向这个以靠生物防治为主。啊，像这么一个趋势， 嗯， 再慢慢的往这个趋势再走，再发展， 嗯嗯嗯，那这个其实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个趋势， 对对 啊， 是这样， 嗯，好啊，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做客我们青年会客厅的是北京植物保护站有害生物监测中心的卢志军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啊这个。植物医生他们的工作和有关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农作物我们的植物朋友一些相关的知识和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啊，现在来到了半点报时的时间，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请大家不要走开。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 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是你妈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啊！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有害生物监测中心的卢志军老师。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和花椒直播活力982的房间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有啊，关于植物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向卢老师来请教提问。卢老师再次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刚才在上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卢老师这个提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生物防治啊，就是现在对这个病虫害的防治的一些技术，其实让我想到了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一个比方啊，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是比如说你们家要可能出现了蟑螂啊，对吧？你可能先检查检查你们家是不是太脏太乱了，对吧？你先收拾收拾，可能那蟑螂就没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过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谁们家有了耗子，对吧？那就是我先养两只猫吧。 对，这也是一种生物防治， 这也是生物防治，对吧？我不知道举的这两个例子恰当不恰当。 挺好，挺恰当。对， 这个对，刚才这个卢老师想的啊、哦，我刚才就想啊、哦，我说生物防治，那就是猫抓耗子。对，可能举到一个这样的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然后刚才在这个半点报时的时候，然后也跟卢老师聊到了，卢老师说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是一直在专心的走在这个农业领域，然后就是专业也没有变过，然后大概有 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这么多年的工作学习领域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同一个专业， 同样一个专业， 这个领域里面、 对。那罗老师，我觉得把您的这段经历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青年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觉得里头一定也会有非常的有很多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可以去借鉴的地方。 真是非常难得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个人那些成长的经历。我实际上呢是农村出身的，在安徽一直待了，我在上大学之前都没有离开过农村，一直在相当于这个安徽的一个农村这个成长。到北京之后，我到中国农大呢一直就是学的本科，学的就是植物保护，这么一个专业。上了本科和研究生，相当于七年，毕业之后呢，就来到目前我所在的现在这个单位，就是咱北京市农业局植物保护站。一直从事的呢也是这个专业相关的工作。中间呢有一段我在办公室做过一些宣传啊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的专业这一方面就一直没有丢过，一直在做这个专业。后来呢结合我个人的一些工作，和我们单位的包括北京市的一些这个科技项目，后来呢我是相当于在职的，是读了一个咱们博士这么一个学位。也是相当于把个人的研究更精确一些，确定在这个根茎线虫哈，就是我们这个农业的另外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里面来。所以这么多年走过来之后呢，我还是觉得自己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做事呢还是要有理想。虽然说这个理想呢有的说可能挺空的，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特别重要。对于一个人，我想干什么事情，以后说十年也好，这个二十年也好，以后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对自己来讲还是要有一个理想。这样的话，在我们工作不顺的时候，或者说在低谷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当然呢，这个理想的实现，我想可能是需要我们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就跟我们爬楼梯一样。一个一个台阶，我们上了一层楼，然后一个个台阶上到二层楼，靠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来最终实现我们的理想。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我们的理想会变成一种空想。我想是这样的。第二个方面讲呢，我觉得还是要，尤其是在专业领域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还是要坚持。当然了，我刚才也谈到，我在这个领域呢，是一个老兵，但是呢，也是一个新人。是吧？积累了挺多年的这个专业知识。 那老兵就是说，您一直走在这个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就是一直在这个领域当中在前进。 除了我在农村生活的这个十几年之外，在这个真正的进入大学，包括一直到现在这个学习和工作当中，实际上一直坚持的，都是农业领域里面的啊，咱们这一个小的一个专业，植物保护这么一个专业。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要坚持下来。只有坚持下来，他才能最终呢，我们说出一些成果，才能更好的，把我们的成果真正的应用，对于社会也好，对于咱们的农民增收也好，才真正的能起到一些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坚持的一个方面。此外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注重一些创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发展确实很快，这个科技呢现在发展的也是更快，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整个的跟世界接轨，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技术交流更频繁的这么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科技工作者，无论是哪个方面的，还是说我们做管理的也好，一定要注重创新。一定要注重创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注重创新，不注重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自己的理念的更新，可能我们很快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真正的需求端的它的一个需求。因为它的需求也是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我们价值的体现就是能够满足 我们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吃上安全的农产品， 嗯， 满足我们这个农民的需求，满足我们种植业者的需求，他们要增收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做一个科技工作者、科技服务的这个一个人员，才能更好的体现自己的价值。 嗯嗯嗯。对，然后刚才这个卢老师用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用老兵和新兵啊，我觉得形容了一下自己过去一路走来的一个历程，然后也对自己还做出了规划，我还是一个新兵，还得需要在专业领域之内不停的去学习，不停的去创新，能够看得出来您对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我觉得是有深深的一份爱。 是这样 啊，有一份深深的爱，就是当然有爱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会有收获很多的这个叫满足感也好，叫成就感也好，或者叫幸福感也好，我觉得都可以。那其实就是卢老师，这是跟您分享。那比如说您，比如说可能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讲啊，我们比如说做一档广播节目，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是特别幸福的时候？是比如说除了收听率啊很高。啊，收听率很高，那么直接反映到就是听众特别喜欢，那么听众喜欢我们的节目，有时候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跟我们互动，跟我们去留言啊。那比如说这个在某一个时间段啊，去陪伴了他的一段时光啊，他觉得心里非常的开心啊，就是或者说有不开心的时候也和我们去分享，能够给他带来一种慰藉。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个职业可能是啊非常有幸福感的一个时候。那您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些幸福感的时刻是什么？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幸福感实际上非常简单。 嗯， 如果用一句话来讲，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种植业者或者说农户他有好收成的时候，脸上露出笑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 啊。 真是这样的， 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对，一个呢，就确确实实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这个成果得到了认可，我们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农户，种植业者他丰收了，我就觉得也是我们的一种丰收。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个就满大棚这个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的蔬菜的时候，一点毛病没有， 那 个 是 也是特别幸福的时刻。 那肯定是 啊， 所以呢。你像我们现在在市里面、城里面待惯了哈，可能见到的一些花花草草，可能相对都不是太多。如果我们有机会，去郊区，现在我们说郊区也提供，也是现在这个倡导哈，这个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我们看到另外一片郁郁葱葱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这个，一些苗子哈，蔬菜的苗子呀，或者作物的苗子，刚刚长起来的时候，郁郁葱葱的，特别有生命力。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你就觉得你无形当中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真是这样。 对，没错，是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和解压，也是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对对对对 啊啊啊！对，这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比如说，那最近是不是个采摘草莓的一个时候？ 草莓，一般是在一月初到四月份这么一个阶段，现在还是有。 还是有， 还挺好 是吧？ 对， 因为我看最近好像大街上卖草莓的这个朋友们不少。 对对对，在北京的草莓应该说，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在全国来讲，我们还是有影响力的。 质量非常好。 对，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市里面还有各个区县，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这个把这个草莓的质量。现在更可靠，口感更好，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品种，一些新的一些栽培的方式，来满足咱们消费者的需求。 哎，如果提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卢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梳理啊？就是您比方说在北京周边的咱们这些远郊的区县，它肯定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农业。 对 啊， 对， 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农业，然后每个区主打的也不同。 是这样 啊，然后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现在我们的在郊区的这种休闲旅游，然后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趋势，然后对大家的身心也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啊。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盘点一下，也为大家的出行，你可能马上就后天吧，又周末了。对吧？大家可以去哪儿，然后去在什么时候去哪儿，什么季节，在哪个区？你比方说，可以我来一趟这个在郊区的这个农业的休闲游。 实际上谈到这一点哈，我也有点跃跃欲试的这个感觉哈。这个相当于呢，一个是马上这个 春天也到来了， 嗯， 这个春暖花开， 对， 我们呢，一个是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还是要多接触自然，多回归自然，尤其是要有孩子的哈，咱们这个要带上孩子，让孩子多接触自然， 嗯， 实际上我觉得呢，咱们北京的这个农业啊，虽然说从体量来讲不是特别大， 嗯， 但是呢，非常的精，啊，非常的精，非常的这个有看点， 嗯。 在我们不同的季节，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大概的盘点一下，在不同的季节， 嗯，好， 我们大概都有哪一些，可玩的，可吃的，可去看的东西。 哎，太好了， 咱们从目前来开始哈。 嗯，好。 说这个现在是三月份，实际上我刚才提到是三月份呢，北京的草莓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嗯。 当然，从一月份开始。或者是说，从一月份开始吧，也就是说从春节这个时候开始，前后开始，就进入草莓的采摘季。 嗯。 目前呢，我们北京呢，可能特别有影响力或者有品牌影响力的，是咱们昌平的草莓。 昌平的草莓。 对， 嗯， 这个逐渐呢是在咱们北京市，包括全国，在形成这么一种品牌的影响力在这里。 嗯，叫得响的品牌。 叫得响的品牌。 嗯。 这是草莓这一方面。 嗯。 基本上能持续到四月底。啊，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嗯， 就是这个主要的吧，主要的生产能持续到四月底， 嗯， 然后进入五月份，咱们就可以来到庞各庄，大型的庞各庄， 庞各庄西瓜是吧？ 西瓜是吧？ 啊， 说这个御瓜园是吧？一提到这个，大家可能都有印象， 嗯， 咱这个北京的这个庞各庄的西瓜， 嗯， 历史悠久啊，当然是品质也是特别好， 嗯， 在全国来讲，这个品牌影响力还是很强的，也是。咱们的这个地理标志产品，这个基本上是能在五月份开始，四月下旬吧，四月下旬基本上能到六月份， 嗯， 这个大型的这个西瓜，五月份呢是五一前后吧，每年呢咱们大型都有庞各庄都要举办一个西瓜节， 西瓜节 啊，西瓜节大概会持续个一周左右， 嗯嗯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去玩就很好了， 嗯嗯， 有玩的有吃的， 嗯， 是吧？然后呢，可以带孩子出来春暖花开去踏踏青， 嗯嗯， 就特别好的一个时候。 对对对，嗯， 然后再往后推一点，进入到六月份到八月份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咱们昌平这个苹果的大桃， 苹果的大桃， 对，即便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份或者五一前后，咱们的桃花就开始开了。 啊，对，也可以看桃花。 看桃花，对，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我们去苹果看桃花是吧？这多好啊！这个一二十万亩的桃。大桃多壮观多漂亮啊， 嗯， 这个食用季节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前后吧，有早熟的品种有晚熟的品种， 嗯， 这个时候我们的口福就来了啊，这个这么大的桃你说多甜啊多漂亮啊是吧， 对， 而且这个桃呢还有这个寓意长寿啊，寓意这个什么健康啊， 没错没错， 这些含义在里面，嗯，我另外一个方面呢基本上再往后呢就是一些梨，可能这个前后， 嗯， 我们大型的梨， 大型的梨， 门头沟的这个京白梨， 门头沟的京白梨，嗯， 对 对， 这个呢可能也会陆续的在这个相当于丰收的这个季节，前后这么一个时间段， 嗯嗯， 可能晚一点都会下来， 嗯， 这水果，还有呢，再往后的话，基本上就是进入到咱们昌平的苹果季， 还有大苹果， 对，基本上十月份或者再晚一点， 嗯， 咱们昌平的苹果呢，虽然说面积上来讲，当然是我们跟这个。一些主产区啊，山东啊，包括西部的一些主产区啊，可能这个面积上比不了， 嗯， 但是呢，我们的品种很丰富，我们的这个一些纬度哈， 嗯， 这个造成的，它的这个口感，非常好，这个营养成分含量比较高， 嗯，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可以去这个苹果园去看一看， 嗯， 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这样下来呢。我们北京人还是很幸福的，一年到头基本上我们都有吃的，都有玩的，而且这些产品呢，在全国都叫得响的一些， 全都是我们北京叫得响的品牌。 对对对对 啊， 对。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需要在节目当中艾特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编老师啊，我觉得需要。这个罗老师今天在节目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里，我觉得需要总结一下这今天罗老师给大家的一些推荐啊，让大家一年四季到头啊都有的吃有的玩，就在我们北京不远的我们这些郊县啊都能够满足大家，嗯， 是的， 哎呦，真好。其实我们还知道啊，就是罗老师现在还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北京市叶类蔬菜团队的岗位专家啊，就是那么刚才卢老师也给我们盘点了这么多的好吃好玩的这些农副产品啊，其实这些所有的都是包含在这个现代农业的体系范围之内， 对，它都需要一个体系性的科技的支撑， 对对对。那么我们可能有些青年朋友对这方面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尤其是现在可能比如说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朋友们觉得有时候农业可能确实离他们相对远一些啊，可能有时候现在互联网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这个现代农业的一些体系，它的一些规划，陆老师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实际上 也谈不到介绍，也谈不上呢。我只能是说呢，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让大家呢大概有个印象。如果我们从事农业这个方面的呢，可能我觉得交流的机会还是比较的多。实际上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那个发展这方面来讲呢，我们现在特别重视农业科技的发展， 农业科技的发展 、现在有几个领域是国家层面上特别重视，世界上也特别重视。一个呢是育种领域 、 这个呢某种程度是关系到这个咱们国家的或者民族层面的一个特别大的特别重大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呢，我们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这个财力人力物力来发展种业。对我们北京来讲呢，我们北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特别特别的重视，可以说是北京农业的重中之重。这个种业这一方面，我们北京在农业这个方面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北京要建国际种业之都这么一个设想，这么一个设想。所以这个没有好的种子，没有这个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种子库也好，种子资源库也好，这方面的支撑，我们的现代的农业肯定是一个不健全的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农业的这个一些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防治的一些产品，就是一个肥料，就是投入的一个产品吧，一个肥料，一个是农药。现在从国家的层面上，我们这两年是比较明确的提出来一个双减这么一个工程或者一个目标，就是要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农药、化学农药和这个肥料化学肥料，它的整个的应用量要实现零增长当然呢，在一些地区现在已经率先的实现负增长，比如我们北京这两年的农药，它实际上是一直持续呈这个用量在递减的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怎么去减，就需要我们一个呢，就是需要做好科技的创新，做好技术的储备，做好技术的研究，尤其是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一些产品的这个研究。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农业的现代机械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这个特别的重视起来，而且国家层面上，我们北京市也特别重视就农业现代化的机械。我们说要提高这个产出率，提高劳动效率，提高我们的这个科技的贡献率，我们怎么去提高这些？我觉得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现代化的机械，在这里面也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国外的农业很发达，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这个机械化的程度， 机械化的水平 机械化的水平比较高，机械化的程度比较大，所以对我们这个北京的农业来讲，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又处于一个小农业小农业这么一个生产的模式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有合适的这个器械或者合适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机械设备来配套我们的生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此外呢，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质量这一方面， 农产品的质量 这一方面，如何去有更好的有保障，这个呢，一个是确确实实关系到我们这个整个的消费者的人身健康这一些方面，还有一个呢，实际上呢也是决定着我们后面怎么样在这个国际整个大环境下，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我们整个的这个农业怎么样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此外呢，现在呢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对， 我觉得呢，这个农业虽然是一个特别特别传统的行业， 嗯， 啊，现在呢也有一些人跟互联网结合的比较好，我想呢，在以后，这个互联网包括现在的整个的信息技术， 嗯， 应该要跟农业这一方面要更密切的、更好的结合起来。 嗯，更多的 一个方面呢，就是丰富咱们的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内容。 对， 互联网的产业，从农业的本身上来讲，我觉得这就是给咱们的农业现代化的农业，插上了一个翅膀。 嗯， 啊，这都是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重点去投入，重点去投身，我们这个做的一些大概的一些领域，在农业这个方面。 对，刚才卢老师提到和农业和互联网结合，就是我脑子当中可能会反映到的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可能见到过的，在某些这个农产品的一些产区啊，无论是像什么蔬菜啊、水果之类的，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农户不太了解、不太熟悉互联网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信息的不畅、一个滞销。啊，导致自己的农产品，或者说就是很多就看到的就苹果什么之类的，全都就烂在自己的树上，啊，确实很心疼。但是通过互联网去结合呢，啊，让自己打开了销路，卖出了一个很好的价格，也行，也甚至慢慢形成了当地的一些品牌。 对， 这可能是我见到的一些比较浅显的、直观的一些例子。 对，实际上现在我们好多去淘宝上买东西，不仅能买到日用品，实际在淘宝上呢，我们现在也可以买到很好的一些农产品。 嗯， 啊，包括一些京东啊，还有一些专业的网站。 嗯， 我觉得做的现在都挺好的。 嗯， 对于农产品的整个的这个销售哈，对生产者来讲是销售。 嗯， 对消费来者这样来讲呢，我们买到好的产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嗯，对，让我们也这个在吃的放心，吃的开心， 吃的更便捷， 吃的更便捷。 什么？更快的是吧？ 对， 更便捷的、更放心的， 没错，没错。嗯，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卢老师，可能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就像卢老师自己说的，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但是我其实个人并不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农业民族啊，一个我们也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 对，资本。 嗯，对，这也是我们，对，这也是我们的发展资本啊。然后今天陆老师在他的工作领域当中，然后跟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聊到了这么多大家平常可能不太熟悉的知识和一些观点啊。感谢陆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感谢陆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嗯，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个也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8点到10点钟继续锁定 FM98.2 AM927，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继续啊来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